Little Star， 告诉我，为什么他们忙个不停？ Shining Star， 你的眼睛让我看到黑暗中的光明。一颗心在你身上，我终于看到黑白分明。你是明星，却学会远离繁华，享受平静。 我终于看到黑白分明。